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一，农历11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市发布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企业可向第三方购买治污服务。 冷空气强弱反复，明天京城空气质量再次达到重度污染。 第二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启动。 年底电信类诈骗高发，警方提示市民注意防范。 本市推行电子行程单系统，方便游客辨别非法一日游。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是市委11届九次全会结束第二天，根据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市委常委会用一整天时间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紧扣三严三实主题，对标三严三实要求，认真查摆不严不实突出问题，深入进行党性分析，深刻剖析思想根源，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明确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达到了领导班子在更高层次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目的。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市委高度重视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进行了精心组织安排。市委常委会开展了13次集体学习和交流研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常委会班子和班子成员结合反馈的意见建议和自身思想工作实际，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郭金龙说，大家要紧扣三严三实主题，认真对照检查，切实把不严不实问题查清楚、摆到位，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组织负责的态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切实做到在思想交锋中找准问题，在互帮共勉中增进团结。市委常委会班子成员认真对照三严三实要求，逐一做了个人对照检查，郭金龙带头对照检查，其他常委也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郭金龙在总结讲话中说，总的看，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是一次严肃的、较高质量的党内政治生活，达到了领导班子在更高层次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目的，对加强市委常委会自身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郭金龙强调，专题民主生活会成效如何，最终要体现到问题的整改。要按照中央要求，结合会前征求到的意见和会上班子查摆出来的问题，开展批评指出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确保专题教育取得扎实具体的成效。郭金龙指出，按照中央要求和市委安排，市委常委要参加和指导一个下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要担起责任，强化督导，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好效果。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自觉践行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广大党员作出表率。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本市近日发布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此次推进第三方投入环保治理，将重点针对大气、水、土壤污染领域，支持餐饮、汽车修理等排污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污染治理，并将对合乎条件的第三方治理机构予以财政补贴或奖励。未来本市将加大排污费征收、差别化电价和水价，倒逼企业通过第三方机构严格控制和治理排污。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按照“135”的要求，还会逐渐再扩大征收污染物的种类、单价水平。此外，国家也在逐步探索国家环境税，排污成本的提高将督促企业治理污染。 昨天一场小雪强力清除了上周雾霾，但好天气只是短暂停留。本周虽然以晴天为主，但是空气质量逐渐转差，雾霾反复袭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轩的报道。 昨天凌晨2点之后，全市空气质量已经处于一级优，只可惜这样的好天只能维持一天。今天扩散条件转差，将有轻到中度霾。 本周以晴天为主，没有强冷空气活动，雾霾再来，并且逐渐加重。周二空气质量将进一步转差为重度污染。周三白天有冷空气影响本市，冷空气比较弱，但对于雾霾天气会有一定的清除作用，空气又会有所好转，变为轻度污染。在大气温度方面，本周白天在零上五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七度上下。综合看，雾霾天气使能见度转差，对出行和户外活动会有不利的影响。还有大气温度低，早晚和夜间比较冷，市民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准备。 第二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启动仪式昨天在平谷区渔阳滑雪场举行。从现在起到明年四月，上百项的冰雪体验活动将让市民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在滑雪体验区，来自通州的张阿姨稍稍练习了一下便能够简单滑行，这让她开心极了。 之前会滑吗？ 不会。 这感觉怎么样啊？ 哎呦，太好了，想飞似的。 在活动现场大雪的冰面上，冰球少年和练习花样滑冰的小姑娘们为市民们进行着运动展示。八岁的刘芳竹小朋友已经滑了四年冰。 我觉得滑冰就是能锻炼，然后呢它有那种像风飞起来那种速的，还滑起来特别美。 在室内，主办方搭起了12×2长宽的仿制冰面，让市民体验冰速球运动。这项起源于清乾隆年间踢火盖游戏的运动，简单易学，不少市民跃跃欲试。市民孟先生说， 他这跟那个冰壶差不太多，但是他这拿脚非常好学。 除了启动仪式，持续四个多月的快乐冰雪季活动将为更多的市民提供亲近冰雪的机会。今年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冬奥成功后的第一年，与去年相比，本届快乐冰雪季在活动数量和设施水平上都有了大幅提升。市体育局副巡视员卢洪泽说， 今年我们16个区县开放了20家雪场、40个冰场，还有很多嘉年华式的活动，总共活动128项。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北京的市民在快乐当中走向冰雪，参加冰雪活动。 市政协教文维替委员会近日组织部分委员来到五棵松体育馆和冰世界等场馆，实地考察了本市冬季冰雪运动开展情况，并听取了体育局负责人的情况汇报。据透露，到2022年，本市各区将至少新建1800平方米可拆卸的冰场或室内冰雪场馆，本市还将拥有50片室外冰场和22个雪场，满足市民对冰雪运动的需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记者和委员们来到五棵松体育馆，这里是北京篮球队的主场。2022年，它将是冬奥会的冰球比赛场馆。由于场馆地面已经做了管道的预埋，随时可以变成冰面的球场。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一个可拆卸、可移动的冰场，一年四季开放。委员们建议，本市应充分利用目前场馆设施，因地制宜地建设一些大众冰雪运动设施。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说， 16个区县都应该建立一个不少于1800平米的室内的冰球馆，或者可拆卸的冰球馆，包括我们要建立50片的室外的冰球场，我们在基础上要建立22座这个滑雪场，30多处戏雪场地。 在本市积极推进冰雪运动的同时，政协委员们也提出了节约水资源、注意室内冰雪场馆的空气质量检测等建议。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还透露，目前本市以市民快乐冰雪系列为龙头，打造市级和各区冰雪活动，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进公园，分批次发展100所冬季体育项目特色学校，建设30个青少年校外冰雪活动中心，到2022年实现800万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据了解，未来本市将组建高水平的冰雪运动队，重点发展花样滑冰、冰球、冰壶项目等，为冬奥会做准备。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以“玉渊冰雪季，健康迎冬奥”为主题的玉渊潭公园第七届冰雪季日前开幕，活动预计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25号。占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的活动区域，将健身、娱乐、休闲项目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大家不必驱车远行，在京城三环之内就可以领略冰雪风情。 新闻广播消息，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日前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双拥工作。通知说，2016年元旦春节即将到来，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驻京各部队要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宣传教育。 围绕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要着眼于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目标，深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积极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切实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切实落实三严三实要求，务实节俭组织各项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延庆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和区政协昨天正式挂牌。按照工作进程，延庆区内各机关单位的牌匾从昨天开始陆续更换，这意味着县的称呼在北京成为历史。命云延庆撤县设区将有利于加强两地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缩小两地和其他区的差距，推动全市均衡发展，有利于完善首都城市功能，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首都发展空间布局提供更大尺度，深入落实好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北京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水平。 90后海归高静和80后合伙人陈本峰本有机会在美国、香港创业，却把已经成型的创业项目关停，来到中关村开始他们的回归之路。中关村的创业创新生态吸引一批批像他们一样的海归外籍人才落户中关村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比较喜欢极限运动，跳伞，自由落体60秒。 说话的这个90后姑娘高静在香港科技大学读本科，今年只有25岁的高静已经创业3年。2012年大四时，这个商科姑娘已经经过了第一次创业，云适配就是高静和80后合伙人陈本峰的创业项目。最初是由从微软核心技术团队离职的陈本峰在美国西雅图注册的，而今年6月，公司已经拿到了 B 轮融资。云适配是把一串神奇的代码植入到企业网站，把电脑上的网页带到手机、Pad 等移动终端，消费者不需要做任何操作，便能看到方便浏览的格式。 就是我们最小的那种客户，他去做一个 APP，至少也是要花到10万，而我们做对于最小的那一期，我们一开始就是6800，而且关键是时间快。 对于为什么放弃美国和香港来中关村创业，高静说， 这个市场它足够大，另外就是中关村这边，一个就是人，一个就是钱，人就是创业的几个要素吧，我觉得在这儿都是具备的。 早在2011年就有数据统计，中关村拥有留学归国创新创业人员超过1.5万人，占全国近25%，平均每个工作日就有2家海归人才企业注册成立。活跃在中关村由海归人才创办的企业达3000多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杰晨介绍，在“十三五”期间，中关村将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海归和外籍人才落户中关村创业创新。 硅谷的话，来自美国以外的这些这个创新人才的话，大概占到超过30%。咱们现在中关村这地方可能都1%都不到。未来我们想的话，是不是能够分类的把这些这个各类的这个海外人才呢吸引进来？ 据北京晚报报道。微信加领导为好友，突然接到神秘领导的电话，指示紧急汇款。近期海淀警方连续接到领导来电类电信诈骗报警。按照市局总体部署，海淀警方深入开展打击防范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10月以来，截至目前接报电信网络诈骗警情470多件，同比下降10.1%。刑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0多名，劝阻拦截10多起。警方提示，年底是领导来电类电信诈骗的高发期，当领导联系您汇款时，务必当面确认，或者向同事询问领导电话进行核实，不要直接汇款，以免遭受损失。如果已经汇款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据北京日报报道，非法一日游可以说是北京旅游业的牛皮癣，年年打击却难奏效。近日，市旅游委联合市交通委下发关于北京市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试运行的通知，全市旅行社和旅游客运企业将开始使用电子行程单系统，游客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知道自己参与的一日游是否合法正规。这样的互联网思维是净化旅游行业秩序的重要尝试，不过电子行程单对非法一日游的狙击效果还有待市场考验。据介绍，电子行程单的试运行区域为北京市行政区域，目前主要在八达岭长城、水关长城、居庸关长城和十三陵地区各景区进行试点，这些地区都是非法一日游的高发区。 一直低迷的进口车市场近期开始回暖，部分车型库存紧张。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进口车市场价格逐渐探底回升。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齐天的报道。 汽车市场里，进口车展区的人气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经销商们觉得生意好多了。 临近年底了，可能会好一点，基本算是能持平吧。 原来稀稀拉拉的七八个人，现在能看到十多个客户了，每天成交率在50%左右吧。 其中小排量进口车销量增长最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进口车委员会副主任王存说， 1.6以下的进口车也受那个购税刺激的影响吧，从上个月大概增长13.9%到这个月同比增长超20%。 今年二季度以来，进口车库存奇高，市场持续半年多的低迷状态，销量降幅高于国产车的情况更是历年少见。美之星销售公司经理李阳说，近期进口车市回暖，部分车型库存紧缺。 品种上呢，比如像奔驰 GL 系列黑色，年底全国性的卖的都比较好，像其他就是路虎相对来说比较紧缺一点。 亚运村汽车市场商务部郭勇部长介绍， 部分的车型到年底呢，基本上库存没有了，上个月吧，很多货源也都甩光了，那么到年底呢，现在它也不会再进货，所以近期呢，部分的车型价格呢是有所回调的。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年底一直到明年上半年，进口车行业将持续降低库存，整体来看，进口车市场价格可能探底回升。 记者日前从王府井金街了解到，这里的大小商店纷纷转型，以抓住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带来的商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王府井大街上，由宋庆龄题字的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儿童用品专营店。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二孩潮，这家已经有59年历史的老店开始调整转型，预计明年3-4月份将以新的面貌迎接顾客。商店总经理张静介�绍， 整个商店呢，我们要拿出2300米的经营面积，集中6大系列的产品，50余家国内国际的知名品牌，2000多个款式，无偿为孩子提供玩的区域，还有母乳的喂养区域。 在银泰印巴巴6楼的乐创活动中心，负责人孙文佳认为， 因为现在二胎的市场放大了，而且家长对小朋友的教育理念不会像以前似的只注重这种孩子的学习，而对孩子的多方面的能力都会有所认识。 王府井建管办专职副主任李军表示，商家和管理者都为这个即将展开的大市场做了充分的准备。 从整个王府井大街上来看，各个商家各显神通嘛，开辟了专门的儿童商品区，开辟了很多儿童的综合体验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应该说，商家对国家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是非常敏感的。从政府这一块来讲，我们也给商家充分的支持。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7，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在利好政策不断的刺激之下，北京住宅新房市场量价齐涨。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12月26号，今年北京全市住宅新房网签量为102581套，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36.7%。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了解到，通州区将建成集大气颗粒物自动监测、餐饮业油烟在线监控、河流水质自动监测、机动车固定摇杆监测、环境应急和污染源自动环保信息化系统。通州将借助智慧环保的理念及大数据的应用，利用互联网加环保模式，转变传统的监管方式，实现精细化管理。 记者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下月6号，故宫将对公共交通司乘人员实行免费开放，即日起司乘人员可以进行网上预约。据了解，故宫博物院于今年11月开始在淡季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实行主题免费开放日，目前已经有4900多名医务人员和志愿者、1300多名现役军人和公安民警在免费日参观。 国航昨天开通北京出发经停蒙特利尔后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航线，这是国内首条通往古巴的航线。 具有浓厚年代感的京剧题材舞台剧《王子》昨晚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这部舞台剧讲述了一位不惜替人顶罪、锒铛入狱也要将养子捧成角儿的父亲的艰辛人生。据了解呢，舞台剧《王子》明年1月3号在天津金湾大剧院上演后，将开启全国巡演的旅程。 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播出第11期。 2007年，具有鲜明京味民俗风情的通州大风车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非遗时光节目，请跟随体育广播记者陈默去了解风车大王梁俊的风车情缘。有关非遗项目通州大风车及其传承人梁俊的更多故事，敬请关注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资讯早八点。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四级中度污染，东北部、西北部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加持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7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南部中度霾，北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8万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0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听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追踪报道，房山一大型社区不通进城公交，记者体验居民出行难。列车因故障晚点近9个小时，乘客能否索赔？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热线前段时间关注了房山区燕房新城片区常年不通进城公交车的问题，这里的居民要乘坐前往市区方向的公交车要走2-3公里。报道播出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但附近居民出行难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昨天记者再次前往燕房新城的原乡曼谷小区，体验居民出行到底有多难。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新闻广播11月末报道，房山上万户居民社区无进城公交后，引起了主管部门北京市交通委的重视，并委托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给记者发来说明。说明认为，原乡曼谷小区东门外有2条房山区域公交线路设站，分别是房30路和房40路。小区乘客可以坐这两路车到饶乐府站或羊头港站，换乘836路或901快公交车，经由京港澳高速进入中心城区。那么，房30路、房40路是否解决了当地居民进城难的问题呢？周六上午10:40，记者来到原乡曼谷小区东门外的房30路站牌下，有4名乘客在等车。他们说这趟车很慢，不爱坐。 这个站牌的话，半个小时发一趟车，而且晚上的话六点就末班了。 现在10:40， 看早上11点多。 30路要坐20多分钟吧，这个车绕一大圈。 大冬天等车是个苦差事不说，耗时过长也让一早要赶去上班的居民根本来不及坐房30路、房40路再倒车。小区居民董先生质疑，相关单位到小区现场调研是否落到了实处， 并没有考察民生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早上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是不是能够换乘上，他们没有问过的。 乘小公共换乘大公共不方便，业主们依然寄希望于836路能在小区附近增设一个站点。836路总站天桥公交调度站的工作人员回复， 最近呢，我们单位也挺重视这事的，现在就是只要是设站都有咱们的集团统一规划，咱们能做的就是先到咱那实地去勘察，看看确实有没有那么多客流，然后再看看咱们有没有那实际能安全停靠的港湾，咱肯定就是如实上报。 相关部门都表示重视，都承诺会实地调研。 但从2014年末原乡曼谷小区业主陆续入住，不通进城公交车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加上附近原有的中野兰城、诸葛庄回迁房等多个中大型社区，这个区域至少有上万户居民，进城难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出行。 我是5:55就得起床，不然的话6:20这样子我就得到公交站。 我们出行一个月1000多块钱，那我们在市里租房子呗，那没办法，实在逼得不行，我们说。 近日，由北京开往上海的动311次列车因为遭遇故障，中途停车近9个小时，期间车内还断水断电。孙先生当时就在火车上。 刚开始我睡得迷迷糊糊，没动静，慢慢那个走道里开始稀稀张张有声音了，有人说车停了，因为那时候那个车上已经没有空调了，没有水了。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叫我们下车。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在交涉，就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 有一个结果吗？ 没结果呀，后来就没人理你了。 记者拨打了12306的客服，询问列车因为自身故障原因晚点是否会对乘客进行补偿。 晚点的话是没有赔偿的，因为这个意外情况或者是天气影响造成的列车晚点的话，给您运送到了目的地确实是不能办理退票或其他的补偿的。 孙先生对于12306的回复很不满，因为他在乘车前几天购买过动311次的列车车票，但是因为个人原因临时退票，被收取10%的退票费，但是乘车时列车出现了故障却不给乘客任何补偿，这让他觉得很不公平。 由于我的违约，铁路你收我退票费吗？就因为我晚了，我赶不上，但如果是你晚，你是不是应该补偿我的？这个是应该是相对平等的一个合同契约关系嘛，就跟飞机4个小时，如果飞机坏的话，航空公司是赔的嘛，你不能说把这事情搁那边就算了。 2010年，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曾下发《航空运输服务质量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补偿规定试行》，规定飞机延误48小时，航空公司需向旅客提供价值300元的购票折扣或是人民币200元。延误8小时以上，要向旅客提供价值450元的购票折扣，或是人民币300元。虽然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争议，但相比铁路部门不予赔偿的规定，多少给了乘客一些安慰。火车因为自身原因延误，该不该对乘客进行补偿？记者咨询了北京盛运律师事务所行政法务专家王优银律师。 如果是铁路方面单方面出台这个类似这个规定延误补偿是不合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火车票是双方的一个承运合同的一个凭证，铁路方来讲，你收取了这个乘客的运费，负责是安全的准时的把这乘客运送到目的地。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工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可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0，道路基本畅通。 邮储银行余额理财神器来了，邮储银行邮易宝，收益多一点，取现快一点，门槛低一点，体验好一点，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开车限号又堵车，地铁公交人又多，现在出行新选择，农行送您坐专车。 注册农行个人掌上银行，就送易到用车优惠券，激活登录，尽享私人专车接送。 详询95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